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 Disconnect. Listen to wave.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三小周末快乐！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当然不能错过跟 DJ 麦一起快乐的冲浪。在浪潮里面，我们推荐的无论是新歌、老歌，总之都是呢严选出来的好歌。听到你所喜欢的新水曲，不要忘记呢跟所有的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也同时呢找到我们的 APP 下载听听 FM。现在从首页点进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可以呢每天在这个时刻跟很多喜欢音乐、爱生活、爱电台啊，众多小伙伴们一起来这个社交聊天啊，交友，还可以共同来听歌，以及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搜索麦同学就是我，可以呢随时留言给我，对音乐的想法。有生活的一些小小的这个疑问，亦或是呢想跟我们的小小的私信都可以。让我们现在出发，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是为了爱的高姿态，谁不期待能让人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我要的爱不要摘，不做掉偷偷拍，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我要的爱变窄，一下子就坏，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这不叫做 Mr. Right，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我要的爱不要再你做神秘还要猜，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我要的爱变得乖，大声说出来，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 帅一点，亮一点。 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 Listen to Wave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You must step back out and out and wow인간이 길이 좀 길이 좀 길이 좀 네가 그렇겠니 수십 점 촛불이 그리치미니 내 남편 지금은 너도 랩다운 너 따위 꿈도 못 꿀 랩다운 날 가진 그런 next level 보듯이 피어나도 랩을 Don't bring it to me 꺼져줘 Listen to one. 嗨嗨嗨，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直播中，我是麦麦麦同学。在这个周期，有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人、作曲、编曲、制作、录音师、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你不能错过，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听听看我们这个周期的推荐合集。 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最卑微的梦，就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 可是啊，我却愿意去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 装 长，却如荒芜风景，别忘了是你照耀前行，守护我每个日月星辰，你掌心的 Listen to one. 听到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真心好音乐了，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也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搜索话题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进入话题与我们24小时的随时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面留言吧。这个周期推荐的一首新歌，陈奕迅《孤勇者》。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浪潮 Listen to wise， 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战马，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光里的 才算英雄。 浪潮Listen to One，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这首歌曲，你会发现哈，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歌曲上的思考。除了在整首歌曲的气质上，你会发现一首作品需要它的多维度的价值。首先包含了这首歌的创意的故事，里面蕴含的哲理。那《孤勇者》毫无质疑的是在创作初心的内涵上，给大家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认知。平凡的勇者，在默默无闻奉献的这些人们啊，这首歌曲其实呢是在致敬着默默无闻的英雄。至少呢，我自己听到这首歌的第一的时间感受是这样的哈。你会发现，一千个读者啊，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对于一首歌曲在电台里面听到的你，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不对？就如同歌词里唱到的那样，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才算英雄？坚持的途中，给你更多的鼓励。 Listen to one。 欢迎在浪潮雷森突然聊天室里的众多小伙伴们，楼同学、杜尚、阿俊、小猪毛毛、咖啡时光、 Baby girl， 穿上漂亮衣裳，心变轻气吧，期待开心一场。Baby girl。 开心一场 Baby girl 不爱淑女两张最硬的时尚来我推的广场 Da boy 是不是你喜欢的模样说着一口英文讲会来这场 小虎队忧欢派对新年快乐。1989年1月，飞碟唱片发行音乐专辑新年快乐，专辑一共10首歌，其中7首歌来自小虎队的师姐，本名蔡雨伦的悠悠和本名于佳慧的欢欢，二人组成的少女组合忧欢派对。2首歌来自小虎队，他们是18岁的体育生霹雳虎吴奇隆，17岁的舞蹈生小拽虎陈志鹏，15岁的高材生乖乖虎苏有朋，还有一首则是专辑的开场歌，也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它就是来自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合作曲目《新年快乐》，由3陈强强联手，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陈志远编曲，一首关于新年的经典歌曲从此诞生。3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会在新年唱起这首歌，仍然感谢年轻的他们5个，将新年最美好的祝福和青春最美好的恋情相连接，让天地也因此而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我也好想听你说说，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想，路上亲人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都会有点紧张，都会有点彷徨， 不要紧张，不必彷徨， 许多很少的话，还有一年慢慢的长。 2万百科陪你听歌。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 为冬奥健儿加油。 北京，这座曾举办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城市，即将迎来2022年的冬奥会。这意味着，这座拥有历史底蕴的五朝古都，创下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新纪录——双奥之城。如今， 这座与时俱进的科技之都早已准备好迎接全球友人的检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收听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歌声里的冬奥科技。还记得在2021年10月18日，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前夕，2022冬奥会火种在奥运会发祥地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采集成功。在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冬奥火种再次为北京点燃。绿色低碳的北京冬奥会境内接力火炬全部应用氢燃料，而歌手谭维维、谢霆锋也用他们的歌声唱颂了这希望之火 Flame of Hope。 Take off snow and ice, pass the flame together, 我心跳的声音。 我们邀请到了谭维维解读这首歌曲的幕后故事，同时我们也听听看他所喜爱的冰雪运动和对北京冬奥的寄语。 首先呢，特别荣幸跟谢霆锋老师共同演绎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推广歌曲《希望之火》。我想我们希望通过歌曲表达，无论多远，全世界都是一家人，每颗心都会被爱融化得很强烈的情感。我自己最喜欢的冰雪运动是大跳台，我觉得非常的刺激，然后也特别的期待谷爱凌的比赛。当然希望每一位运动健儿都能加油。 无论多远，世界一家。 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点半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3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澎湃呈现。我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 只是经过你的世界，并没有停留，只偶尔听说，谁说关于他你又会触动，眼泪又滴落，山洞太多的话都变沉默， 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淋个整夜，曾陪他逛过的每个路口，为何你停留不走，低头想了很多，每一句 goodbye good night 慢慢堆叠变成无奈， 是经过 偶尔听说，谁说关于他你又会主动 他的思念 day by day by day， 从他的口中全都变成一句无所谓，为他而学着唱的情歌他早忘了，但是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摆的前几位。看他的现状，他那份爱是我，谁会在意你呢？他早都忘了这一些对你始终折磨，你所有的所有只剩下他一个，可这种照片和留言，情人进来之途，谁又会来等你的速度？他只是经过你的世界，并没有停留，只偶尔听说，谁说关于他你又会主动？ 欢迎回来，浪潮 Listen to One，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我是麦麦麦同学，很开心和大家在空中我们的 To One 宇宙里面相会。你好吗？在这样的一个下午时光，你会因为一首歌曲给你很多灵感或是心绪上的触动？而且对于呢在工作日当中的大家来说哈，可以呢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找到片刻的放松、休闲、舒心的感受。希望我的电台节目可以带给大家这样的 feel， 让我们有请 Hebe 田馥甄。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陷入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写在心头，只能笑 Listen to why. 理由。 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 牵手问着也没人肯说内疚， 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一个人笑，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 浪潮 Listen to Wine， 年前的一个男人的孤独情愫，小齐现在变成老齐了，任贤齐一个人。 在20年前2002年的9月发行的专辑《一个任贤齐》当中的一个人。Listen to one。欢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浪潮 Listen to One， 让我们再次把纯粹还给耳朵。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剩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故事想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但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 一起来，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不想放手，你松开的左手，你爱的放纵，我百不会停口，我输了累了，但你再也不回头，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 太残忍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Listen to one。 跟大家在空中 K 歌，就在浪潮。无论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一二三的过山车版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还是明天开始的韩丽小姐带来的摩天轮，你都不能错过。 거 도망칠 거야 고양이처럼 넌 자꾸 한 달이 날 거야 내 앞으로 와 어서 화내보렴 내 섹시한 걸음 네 머릿속에 발동을 거는 은근한 스킨십 얼굴에 비친 못 참아 죽겠다는 눈빛 갈수록 깊이 더 빠져들어 알수록 네가 더 맘에 들어 baby 아무래도 네 생각에 취해 나빠 推荐的每首歌曲都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不考究流量，请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在每个周期值得真心推荐的歌曲，为大家在节目里呈现，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明天下午四点钟，由韩丽为大家带来浪潮 Listen to One 摩天轮，不要忘记打开你最最钟爱的调频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麦麦麦同学，在下周一浪潮里见吧。 You told me you were ready so I'll wait for you I can feel how the winds are changing Let's just spend all your nights here lately Hold me close Are you gonna let him goI don't know if I'm going crazy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your safety Hold me close Are you gonna let him go? We could be the lucky ones If we stay till morning comes I don't know why I keep going back to himI can do better, you're better Tell me you won't let me down It feels like we're slipping You're here but you're distant You told me you were ready so I'll wait for you I can feel how the winds are changingCause you spend all your nights here lately Hold me close Are you gonna let him go? I don't know if I'm going crazy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your safety Hold me close Are you gonna let him go? Getting dressed So sure you're sleeping still Where you going? Where you going? Won't you come back?